不坚持逃避，两情相依。什么时候，什么时候，我已习惯了单身生活。

进背包，让风儿带走。白兰鸽的心，啦啦啦啦啦啦，橄榄枝的手，挎着钢枪呀照张相，无话也风流。 Show